那个女的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他说那小子啊，那个叶波果徐大拿太子啊要布施，什么都要布施啊，他说他有两个孩子啊，你把他讨得来给我做，给我们家里像做奴隶啊。没得办法了，这个是这个丑婆，这个丑婆罗门呢就跑去，跑到叶波果去，想讨这两个小孩子。跑到叶波果一问一打听，不好了，徐大拿太子已经走了，就是犯了这个布施的错误，被父王遣送到潭柘山去了。婆罗门一想，那不行啊，他到潭柘山去，我到潭柘山去讨去，他也就朝这个逃到潭柘山那坡走得来了，走得来了，走得来了嘛，也是的，到这山底下呢，遇到这条水，那个太子呢，过去的时候他有这么个愿力，凡是想找我的人，只要念我。就能够渡这个水，这个婆罗门呐，他说我这个想要见太子，我这个水过一念，这个水就小了，他也过去了，过去了吧，进入潭柘山，徐大拿太子进山的时候呢，遇到个仙人，这个丑婆罗门呢，进入山里头呢，遇到个打猎的。他就问，他说你可晓得叶波国有一个太子，这个徐大拿到那个山里上来住的什么地方啊？那个打猎的人呢，他说你们这个婆罗门呐，坏就坏在你们手上啊，那个白象呢，也是婆罗门讨着去的，弄着把这个徐大拿太子呢发遣就是流放的，就流放。你像在过去，有些在朝廷里向啊。或是犯了什么法了，犯了什么错误不犯死罪，把你流放到最苦的地方去，像个列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，那个冷得不得了啊，你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嘛你就死啊，流放在这个地方。那个列宁想，就你不，这婆罗门再坏了啊，那个猎人嘛，这个毕竟是猎人呐，嗔恨心大，就把这个婆罗门捆起来了，就打他。这一打呀，这个婆罗门心里想不好了，他说我今天想见太子，想讨这个孩子，看了我这些小命都保不住，他说不想想办法，我这命保不住怎么办呢？他一想，心机一动，他就跟这个打猎的人说，你不要打我呀，你不问我清楚吗？你说我晓得来做什么的，我不是来讨东西的，我是受他的父王之托来看望太子的，你看这个打猎的人呢一听，那怪不得，对不起就把他放开来。后来嘛，这个婆罗门嘛就跑到山里下去见太子去了。见太子，我们就话就朝近了讲吧，对吧？就给讨这两个小孩子。向太子祈求布施这两个孩子，也就说明了我家里想穷，要把这个两个小孩子讨着去，给我家里想做奴隶，做佣人呢。那个小孩子是还能不能做佣人呢？太子心里想，太子心里想也有点做难呐。这个不是一个身外之物啊，他还有个母亲呢， 那天呢母亲也不在家，到山里想采果子去了啊。他再想想，是的，我发的这个愿什么都要布施啊，儿女又要布施，那是宝贝啊。那你看看现在，如果现在的人说是一个自己亲生的两个宝贝孩子，说是有人跟你要，不是要着去做什么事，做奴隶去，肯舍不肯舍啊？啊，大家问我心看啊。我是没得孩子的，我不晓得，你们有孩子问问看是不是肯舍不肯舍啊。他就想，是的，满愿给的啊，布施，把两个孩子给你。一说的这个话，那个两个孩子不答应啊。哎呀，这个一布施要离开父母的，怎么能离得开来呢？啊，这个孩子，两个孩子们又哭又嚎又叫啊啊，哭天上地的。太子说，那个小孩子就说，他说你给我布施到别个地方可以，这个丑婆罗门像个鬼一样，像个罗刹一样，你给我布施给他，将来他不把我吃掉吗？啊，太子就难为他，你不要怕啊，他给我就是长得丑一点嘛，他毕竟还是人呐，啊，他说我已经发了这个愿，你们呢也要顺从的父意，做一个孝顺的儿子，孝顺的儿女。过去的小孩子都天赋都非常好啊，又悲伤又不敢违背父亲的这个意愿啊。那两个小孩子当时那个情况呢，那是非常那时候我们看到呢，这非常的非常难过的啊。这两个小孩子就向父王求忏悔啊啊，他说我们过去我们是古王，这做过王太子哎啊，现在不是做王太子或者做奴隶，这个王太子或者做奴隶，他说我们过去生中造起什么业呀？啊，今天赶这个果报啊，啊，啊，能够愿意从今以后啊，再不造这个业，啊，再不受这个告，再不受这个果报，就把这两个小孩子就交给这个婆罗门。这个婆罗门，他说你这两个小孩子不是个东西。啊，不是一件东西啊，你叫抱我我就来着就跑，这两个小孩子活的活人呐、啊、他会跑啊，他会叫啊啊，他说怎么办呢，他说你弄个绳子把他拴起来啊啊，把两个小孩子手拴起来，一根绳子拴两个，亲自跟踪这一法，讲用心，这个用心的全过程，就使这个心要起变化。起心的量的变化，还要起心的质的变化。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凡夫也有心，将来开了悟了，开了悟就不能说是没有心了，那就是说有一个没有悟的心，有一个悟了的，就是悟后的这个心。众生有心，佛也有心， 啊，施法界都有心，没有心就不能够称为施法界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人法界，我们所具有的呢是人心，虽然说人心跟佛心并不隔多少啊，甚至于说人心就是佛心，佛心就是人心，佛心就是人心，而我们现前所受用的这个心就是人心，就是妄想心，就是烦恼心。要使得我们这个人心要起变化，转凡成圣，转迷归悟啊！你看我们现在用心，只要你认真的用心，这个心的心态境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，不但说是十法界，每一法界这个心态都不一样，就是拿我们这个人法界来讲，每一个人的心态也不得一样啊。就是我们这个禅堂有这么多的人在这用功，功夫有深有浅，有会用有不会用，有初发心的也有劳参上座，能够说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何况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凡圣同居处，这个丛林呐、道场啊，龙蛇混杂。你看那个龙跟蛇就不能够相提并论啊，蛇的心跟龙的心它也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讲到用功，讲到用心，这个心呢就不断的就起变化，有的时候我这个一生一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，就是我这个已经用起功了呀，就有某种境界出现啊。你说奇怪吗？不奇怪啊，那很正常的。如果你要这个用功的人要是没有境界，那才是奇怪呢。因为我这个凡夫的心从无始劫以来都在妄想堆里下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胡思乱想，稍微有点功可用，哎，这个心呢处处的得到一点休息，这个心就起变化了。你看那个水吧，还是大海里向的水，还是小河里向的水，当这个水在混住的时间，它什么都不显现。这个水要清了呢，哦，它就会现一切相了。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在用功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心逐渐逐渐的好像是啊，烦恼少了， 妄想也少了，嗯，这个心的境界就有了。这个境界当中，大二分之都不出两了，一个是善境界，一个呢是乐境界。善境界什么见光啊，什么见华呀， 啊见种种的睡相啊，就使你看到这个境界啊生贪著心，好境界都希望这个境界呢常现前。善境界对于你这个用功的人，这个身心它会起一种清难舒适的感觉啊，有了这个舒适清难的感觉，容易犯个什么毛病呢？贪著啊，这好的嘛叫贪呐、啊。比如今天吃饭，这小菜好吃，多吃两口，他不就贪吗？嗯，贪是用功的人一个病。那么遇到乐境界呢，恶劣的境界啊，甚至于是恐怖的，那么当然这个乐境界它就不会贪了啊，它就起一种排斥作用。那你也不要怕呀啊，遇烂不惊，遇到好的境界也不能够起贪心。所以那个经中告诉我们，好的境界这就是善境界，不贪呢那就是善境界，一贪这个毛病就来了啊。这个楞严经讲五十种淫魔啊，都不出乎这个五个范畴，就是舍受想行识啊，舍因取欲，乃至啊受想行识取欲，每一个取欲有十种，大而言之，实际上呢那个境界的现象呢是很多的。不住它，这就是善境界啊，你一住那就是坏事啊。有些这个这天魔外道啊，这趁虚而入啊，破坏你的道心。所以宗门下讲用功啊，一个要视作路途，还要能够打破境界，打破境界就是你要试的这个境界，不住它那就是好境界，一住那就是坏事情。不住是好境界，不住啊，比如我这个在这个用功的定中会有种种境界的，你不贪住它，它境界还是在啊，境界归境界，我不贪住它，这个不贪住它怎么能够不贪住呢？好的我就欢喜嘛，这人之常情啊这个常情那是顺情的，而不是随智的。这个佛法啊， 谈生死一方面，这叫做随情；谈到了生死呢，那叫做随智。情就是贪著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脚，三叹其哉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为什么事情不能够证得呢？就是因为有妄想，有执着。说这个生死还不简单吗？是有人不晓得什么叫个生死。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，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什么叫个生死，就是妄想执着。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千真万确的，不都妄想了，不都妄想了，那有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嗯，没得妄想了，那你的本来面目全体显现。所以古德讲，但尽凡情，别无圣洁。凡情尽了，哎，那你这个佛心就现前了。讲道理，佛法讲道理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净凡情怎么净法的呢？无量劫来这个习气毛病啊，就是习气啊，啊，妄想。什么叫妄想？妄想就是习气嘛，啊，由来已久的不假作意的任运而运的，说是起鹤造业啊，说轮转生死。无因其区域，你看看那个心经啊，观世音观自在菩萨啊，恨善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问皆空。这个五问啊，这个无碍是一个根本法。我们也常常呢提到这一点啊，嗯，照见五问皆空啊，嗯，那个楞严经观世音菩萨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文思修入三摩地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那就是破五阴的啊，一直到生灭灭这个生灭灭已啊，这个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啊，忽然超越世间，十方圆明得二殊胜，那就是全过程二十五缘，这个耳根远通就是破这个五阴的。禅宗是不讲这些个教相，可是你要真正用功，他也要走这一个过程啊。说我们禅宗禅念佛是谁，起一请想开悟啊，还是小悟，还是大悟？这个过程都是心地法门呐，它必须有这个过程。但是禅宗的禅堂里不讲，也不讲这个位置，就是禅宗里想讲一个三观，这个三观语啊，也没有一个与教下相应的肯定的这么一个说法啊。 破这个五阴，这个五阴这是个生死的根本，虽然是生死的根本，说是了了生死以后这个五阴就没有了吗？啊，施法界都有五阴的，舍受想行识，要是概括来说就是两个字，一个舍，一个心。施法界一切众生都不能没有舍，也不能够没有心。我们现在是做人，人法界的众生，这个人法界的众生有没有舍呀？舍是什么东西？舍就是我们这个舍身，这叫个正报啊。由因感果，修的人道之因，感的人道之果，这叫做正报。那么这个正报还有依报，这正报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、人类世界。那么既然作为一个人单有舍，单有这个身体没有心，这个舍是不能存在的。这个身体如果没有心啊，假如说我们这个人啊总有老死的时间，就是一期果报要是结束了，你这个心完成了历史使命，离开你这个身了，你这个身体就坏啊。凡夫的这个身与心呢，是因为我有业力的关系所结合在一道，既分而离，既离而分，无因。在佛法里向讲，这个初发心的人呢，要是了解，想了解了解这个佛法的大概的情况，这个也是一条线路。所以每每有些人在禅堂里向用功，功夫用不上去，疑心提不起来，疑心起来呢不得力啊，好像是他要缺点什么东西，好像我懂得的东西太少了啊。这就是对于这个疑情念佛是谁这一法没有认真的相信他。你看个古来的人，这个念佛是谁，他闻到这一法他就深信不疑啊，不开悟，一直把这个念佛是谁摆在心里下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哎，他也不问你这个什么道理，他相信呢啊。所以有一位法师讲到一个人学念佛的，那么这个人呢也不是有文化的，也是一般的粗人，什么道理也不是也不懂。哎，他听到法师跟他讲说你要了生死，我就告你啊念佛求生西方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定能够了生死。他就深信不疑，他并没有说在这个念佛这一法上哎东想想西想想，究竟这个念佛是不是能够生西方啊， 有没有有没有宝物啊，西方有没有啊，怎么去啊，他都没想过啊，他就深信不疑啊。念了三年佛，站在这个地方往生了，站在这个地方啊，一直站了三天。如果说他要听着这个让他要心里想要起一个分别心，那他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去不了的啊。毫厘细念三途夜因啊，有一念你在这个你这个思想待在娑婆世界，就这个一念就把你拽着，你就走不掉，还要躲嘛。嗯，要是我们禅宗学参禅的人对念佛是谁起疑情这一法能够深信不疑，你说是那个深信不疑将来他的果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啊，不疑就不悟啊，那这是不自然而然的，这开悟不是你求的，求是不能开悟的啊，因为你求那个心呢就是个妄想心，以妄想心为因怎么能够得到开悟的果呢？如果说你这个参念佛是谁啊，我这个参不上去，他心里就去犯嘀咕了，说别个地方不参念佛是谁大陆的禅宗道场啊，从宋明以后那也是经过过来的禅宗的历代祖师共同制定的，都参一个念佛是谁啊。那个禅宗有1700公呢都舍之不用，什么狗子无佛性啊，啊父母未生前呐、啊，啊，啊，什么这个万法归一啊，那多了。1700公呢，那就有1700位祖禅宗的祖师，都是应机设教。用在当人，只用在当时，啊，你看赵州茶，赵州老人运用的啊，他就用这个办法接人。那他云门饼是云门祖师运用的，用这个方法来接人。那如果说你能参念佛是谁，也能够参狗子窝佛性，那么你现在我们也可以用赵州茶来接人吧，啊，我们也可以用云门饼来接人呐、啊。因为你不是赵州，也不是云门，至于说参念佛是谁我们再给大家说一次，这有人呢就是说呢，说就是这个我参禅的人呐、啊，这个心妄想多啊，所以他不能用功啊，他总在这些个啊想来想去的，他说是念佛是谁可以参，我吃饭的是谁不是也可以参吗，那走路的是谁是不是也可以参呢？啊，如果要是这个样子参下去，那你的头绪就太多了啊！用功用功， 无论大乘法门小乘法门，要想在这一生一世要得到成就，你必须专修啊，要专修啊，不能够杂修，有一点杂修你这个一生一世不得成就，绝对不得成就。专修这一法尚且还难成就呢，杂修更不得成就。为什么事情那么多的问，那么多的是谁都不能参，专参念佛的是谁？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吗？啊，我们这个念头虽然说要无住生心，不是要无住生心吗？无住不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不住在尘劳妄想身上，那是不要住的啊。至于说禅堂说是佛不是有佛处不可住，有佛的就都不能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那又是一回事情。对我们初发心的人还不能够提到那么高的要求。你说讲道理哪个不会讲啊，了得业障本来空，可是我们现在没了啊，啊，你了了你可以说是业障本来空的，你还没有了你能够讲出业障本来空的吗？那个生死，生死浩然，空不了的。我们上一次也提到的禅虚老法师出了一本书叫做《影尘回忆录》，他呢亲近天台宗的剃仙老法师多年啊，那个剃仙老法师据说也到北方去弘法。有一次剃老法师呢啊生毛病，害毛病害得蛮严重的啊，打针啊吃药啊都不见效，还蛮痛苦啊。你说空啊，那个剃仙老法师是天台宗近代的，那是一代高僧啊，一代祖师啊，啊，天台的教官啊。这个天台教官们现在用的人很多，往往是害病害得蛮苦恼啊，这个久病打针吃药都治不好。当时有他有他一位学生呢，啊，他那意思呢就是难为老法师，老法师你这个打针吃药啊，固然如果打针吃药都不能见效，你用用你自己的本事嘛，就像我们参念佛是谁一样啊，啊，自有安仙法，八苦交减总不妨，啊，那也是用功的人。哎，他这个功夫呢，就有能力了。你想想看。啊，门无过客，就是我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啊，什么茅棚啊，住山住洞啊，哪里有过客啊？啊，除非你是住在城市里上。门无过客，窗户纸，那个窗户纸都没有了，寒风凛冽，啊， 鲁有寒晦，鲁有寒晦，都什么叫鲁有寒晦啊？鲁有寒晦那个灶里什么都火啊，啊，中山独栋也要吃饭的了，啊，哪怕你一天吃一顿也要烧呢，炉子没得火，好吧？还有病，啊，用什么办法来发遣？他说：“老僧自有安闲法了吧？啊，虽然处在那种艰苦的环境，他心理上是安的，是闲的，啊，不为这些个病苦来干扰他。这就是用功的好处。所以常说这用功，用功，用功。平时用功，这个平时嘛，这个心境是太平的，也无病无灾无病的。”功夫得力，平时有十分功夫，到了得了病了啊，不要说是大病了，就是得了一个小病了，对你这个用功毒打闲差的，不要像大病啊，就是伤风感冒吧，啊，都影响你用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初发心用功，这个功夫的功力呢是有限的，稍微有一点干扰，这个功夫就要打，就打折扣了。用功，用功就是用功夫啊，铁打方亮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，讲用功。这是中下根人都讲究这一道啊，你就是念佛也是这个样子啊，你就是修观也是这个样子，修一切法门皆如是，都讲究用功。因为你不是上根立志的，上根立志的人，你跟漏斗大师，他什么时候用过功啊？啊，他也没入过禅堂，也没有打过七，还没念过书，他那个开悟的时间，他还没出家呢。嗯，是一个上山打猎卖柴火养活这个啊，这个奉养母亲的，听着别人念金刚经，哎，他开了悟了。念金刚经的这个人念了几十年他不得开悟，那就是说金刚经这把钥匙对漏斗大师呢，那是哎恰到好处，一开就开开来了。所以这个禅宗讲用功啊，用功啊，啊，用到病的时候也有功夫，有病你有功夫能够抵挡啊。还有一关呢，最后这个死关，这个死呢，那是生死关头啊，这个是很难过的，没有功夫你想过这个关怎么过呢？过不去的啊，那都要受到干扰。所以要用功，用功一定要警戒啊，这个警戒，说是我们这个禅宗用禅宗的功夫讲到有警戒，其他法门用功都有警戒的，不没有警戒的。大乘菩萨，你看看初地不知二地事，那都是法身大事啊，啊，都是赫多赫少，都破了无明的。不能说我这个破了无明了，破了无明还没能成佛呢，而只能说是分证， 初地不知二地是，那不是境界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现在正在初地来破了一片无明，要想进入二地还要深入，还有境界。所以这个用功的人，消佛的人有两点，一点这个心境要宽阔，就是心量要大啊，什么事情都能够容，第二点呢就是不能执着，什么都能容，什么都不能执着。如果什么都能容，什么都执着，那个不是了生死，那就是那叫个造生死了。有了境界，如果你这个人消佛的基础有啊，懂得的道理多，自己呢可以能够排遣这个境界，如果自己懂得道理少，遇到境界打不开来啊，生欢喜啊，生恐怖啊，不晓得怎么办呢，还是取还是舍，就犯这些毛病。为什么说说是这个用禅宗这一法，特别是对初发心的要倚重靠重啊，我们常说的要依靠善知识，欲知山前路，询问过来人。如果说你对善的现在哪有什么善知识啊，大家都是同禅共修的啊，哪个是过来人呢？人没有过来啊，我们还有一些个敷衍俗语留给我们做依据。老和尚在世的时候过冬打十个七，年年过冬打十个七啊，老和尚差不多的都天天进堂讲开示。十个七，七十天从来不讲其他的事情，就是单讲一个念佛是谁，也从来没有讲说这个念佛是谁，为什么要参念佛是谁啊，为什么不能够参其他的话头，从来不讲的。不是现在像我们讲话呢，在禅堂里讲就超出过去讲话的范围。为什么呢？哦，说这个疫情啊，念佛是谁，念佛是哪个念的，不晓得，不晓得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是疫情，疫情就是不明白。就讲到这一点，这是一。同时还告诉我们呢，找这个念佛是谁，佛是哪个念的，好像是有一个找的人，还有一个被找的一个人，那就像我们找人一样。哦，说是张某、李某，张先生、李先生，那张先生在什么地方啊？是不是有一个被找的一个姓张的，有一个能找的一个本人，好像是有两个人。这个参念佛事这一法啊，也是经常跟大家说的。念佛的是谁？这个佛不是别人替你念的，你说哪个替你念的啊？啊，也不是佛替你念的， 也不是其他别个人任何人给你念，就是你自己念的吗？啊，你自己念的这个佛，要有人问你佛是哪个念的，你怎么回答呢？明明有一个人的念，明明见不到啊，就差这么一个关口，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叫做自心了自心，自己找自己啊，这个样子讲在禅堂里下呢是过去从来老和尚从来没讲过的。怎么讲法的呢？啊，那有些人他就在这个地方呢不得事儿，胡思乱想，在念佛之中做文章，他不是好好去参禅参究。既然是自己找自己，那就没有能没有所，所以佛法是一而不是二，它是不二法门。自己找自己这个道理，这叫做自心自悟，不向外持求。如果这个念佛人在外边，在什么地方，那就是向外持求。刚刚我们说的参念佛是谁？佛，就是念佛这个佛了。念什么佛？释迦牟尼佛也好，阿弥陀佛也好啊，这个佛，佛就是脚吗？啊，参念佛的是谁？那就是说背尘合脚啊，一念参，一念就是背尘的合脚，念念参就是念念背尘的合脚。你说他不开悟做什么呢？那个祖师立法，明眼善知是立的法呀，不是我们凡夫凭想象凭个人的意愿。哎，那么参念佛是谁？我也可以参走路的是谁吗？也可以参吃饭的是谁吗？那你杀猪的，那杀猪的是谁？一刀子下去了，能开悟吧？说这些个道理啊，值得大家要注意呢。不能够，你这不相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啊，佛菩萨过去的历代祖师天下的老和尚骗我们做什么？为什么要骗我们呢？我们为什么要不相信呢？有那么多的妄想啊。参念佛是谁？起一情，是不是我这个一情本参的话头参通了，这个呢在禅宗叫个破本参。破了本参，你这个疑情就了了。那可以说是不进门来还有可，一进门来事更多。这个疑情要是总的来讲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打破啊？要到成佛，既然讲疑就是不明白，那你开悟都明白了啊？你说我开悟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谁敢说这句话？谁敢说这句话？只有佛能够说这句话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降伏已还，等脚菩萨都不能够说这句话。因为等脚菩萨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的，那个无明是不是不明白呀？这个疑就是不明白吗？这个等脚菩萨他还有疑情，他必须要打破才能够成佛呢。你说这个疑情到什么时候？我就是说我这个破了本参的，处处破个本参， 都明了了。漏斗大师总算是开了悟了吧，比一般的人开了悟呢，那还是比较高层次的。漏斗大师什么都明了了，哎，漏斗大师开了悟了，因为他没念过书，而且请漏斗大师你在我讲经啊，他说讲经可以啊，他说我字不认得，你念的把我听听吧，他还喊字不认得，他就什么都明了了吗？嗯，根本智啊，厚德智，那也有厚德智啊，那还有修的啊，所以福道长远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根基，一定要持之以恒啊，不要得少为助。说是我在禅堂里想坐香啊，遇到一点什么善境界，身心感觉有点清安，就想坐在这儿不动了，就享受起来了，你看那是好事还是坏事情啊？说打妄想不好，打妄想是烦恼是生死，不打妄想我什么也不想，哎，我什么也不想，好也事也不想，坏事也不想，一天到晚呢就坐在无事甲里啊，那个天上的那个无想天呢，就是这些人修成功的，无想无想他也能入定啊，还能升天，那是这个外道天啊。真正用心用功的禅宗讲这个行行寂寂是，行行妄想非，寂寂行行是，寂寂无寂非，这是禅宗对初发性用功，也是总结的这两句名言各言，作为一把尺子衡量我们每个人用功是不是这种状态。什么叫做行行寂寂呢？寂就是寂静啊，这个诸恨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寂灭为乐，叫那个寂，行行寂寂，既要行行又要寂寂，行行这个行行跟寂寂呢是一个体，体是一个，这两个方面，这一个体记住这两个方面，就是我们这一个当然这一念心，用功的这一念心，既要行行又要寂寂。什么叫做行行？行行就是我参念佛是谁，不明白，而是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明白，清清楚楚历历明明的不明白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我这个生活上最要紧的一个东西呢，就是我身上这把钥匙啊，我这个有这把钥匙在身上，我什么世界都能活动，我能开门呐、啊，能够开锁啊，我就能够活动。假使在生活当中把这把钥匙掉下来，门也进不去了，什么事也不能办，哎，那可是把你急得头头转呐、啊！这个钥匙就这掉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到过什么地方去过了？啊，我这个钥匙掉的掉过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那个迫切感呐、啊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啊，从我个人来讲，啊，你什么掉了，我都可以不在乎，钞票掉了也无所谓啊，钞票掉了嘛无所谓啊，啊，这个钥匙不能掉。这个钥匙掉了，没得魂了，像没得魂一样，非要把它找到。哎、啊，那也是个移情哎、 啊，不晓得叫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晓得叫在什么地方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参念佛是谁？就像你掉了那个最关重要的性命交关的掉不得的那个东西，那你这个脑子里像是清清楚楚的，我那把钥匙啊，我那把钥匙什么样的，那不是清清楚楚的吗？啊，这叫个行醒啊。那个用功的这个行醒呢，就是你这个念佛是谁这句话头是历历明明的，念念相续，寂寂是啊，醒醒寂寂是这个心的不浮躁，不浮躁啊，念念与念佛是相应。